敲，庆祝我想你的酒。朋友问我到底怎么了，我说快乐不需要理由。老校舍旁拉面馆，我们伟大的老猫，可能现在也成家立业了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牙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哭泣。 就当